哪儿，哪儿，去，去，食堂，食堂，来，来，回，回，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在，在，学校，学校，宿舍，宿舍，住，住，想，想，室友，室友，那儿，那儿，这儿，这儿，北京，北京，英语，英语，借，借，做，做，作业，作业，知道，知道，怎么了，怎么了，分手，分手，别，别，胡说，胡说，时间，时间，事儿，事儿，打，打，游戏，游戏，算了，算了。 기본문형1 一，我去食堂。二，我朋友去食堂。三，我朋友来韩国。四，我中国朋友来韩国。五，我中国朋友回中国。六，他回中国。七，他在图书馆。八，我女朋友在图书馆。九，我女朋友住学校宿舍。十，我男朋友住学校宿舍。 응용문형 1-1 一，你去哪儿？二，他们去哪儿？三，他们在哪儿？四，我的手机在哪儿？五，食堂在哪儿？ 응용문형 1-2 一，他去食堂了。二，他们去中国了。三，我中国朋友来韩国了。四，我男朋友来学校了。五，他们回宿舍了。기본문형2。 一，我想吃饭。二，我室友想吃炸酱面。三，我室友想去中国。四，我爸爸想去那儿。五，我爸爸想来这儿。六，我妈妈想来北京。七，我妈妈想看电影。八，我哥哥想看电视。九，我哥哥想学汉语。十，我姐姐想学英语。 응용문형 2-1 一，我不想吃饭。二，我室友不想去那儿。三，我爷爷不想来这儿。四，我奶奶不想看电影。五，我们不想学汉语。 응용문형 2-2 一，你想不想吃饭？二，你想不想喝咖啡？三，你想不想去中国？四，你想不想看电影？五， 你想不想学汉语？ 你去哪儿？ 我去图书馆。 你想借书吗？ 不，我想做作业。 你男朋友呢？他也在图书馆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怎么了？你们分手了？ 别胡说。 明天你有时间吗？ 有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 我想看电影，咱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 我不想看电影，咱们一起打游戏怎么样？ 算了，你一个人玩吧。 家，家，洗手间，洗手间，教室，教室，办公室，办公室，商店，商店，便利店，便利店，咖啡厅，咖啡厅，电影院，电影院，网吧，网吧，酒吧，酒吧，饭馆，饭馆，餐厅，餐厅，银行，银行，邮局，邮局，超市，超市，医院，医院，书店，书店，地铁站，地铁站，车站，车站，机场，机场。哪儿？别，学校，时间。我去图书馆。你男朋友呢？他们在哪儿？